山，在那里 山龙，关山那金儿听得乱乱纷纷，旌旗招展空翻云，说原来是司马发来的兵，我也曾差人去打听打听的司马兵的兵的往西行，一来是马祖梦朝才能，而来是将帅不和是下棋，你连得三成多小心胆儿无言，有多下沉，只过两彩地楼怕下灯，等候了司马到此谈了谈谈谈心西城一下到大朝廷，预备着司马炮屯兵，只过两午有别夜尽，早预备下阳高门就我考上你的三军，提到此就该把成亲，为什么有意不定进退两难，为的是何情，所有心痛人两桩，我是有无有埋伏有无有兵，你不要胡思乱想，心我的来来来，心当成来。 请听何玉荣演唱的《马前泼水》。 我与你心，